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十集。魏无羡年少的时候，常常在莲花湖之畔射风筝。江澄紧紧盯着自己的风筝，不时瞅一瞅魏无羡的那只。魏无羡的风筝已经飞得很高，可他还是没有动手挽弓的意思，右手搭在眉间，仰头而笑，似乎觉得还是不够远。眼看风筝已经快飞出自己有十足把握能射中的距离，江澄一咬牙，搭箭拉弦，白羽嗖地射出。那只化成独眼怪模样的风筝被一箭贯目落了下来。江澄眉头一展说道，中了。随即他道，你的飞了那么远还射得着吗？魏无羡道，你猜。他这才抽出一支箭，凝神瞄准，弓弦拉满，崩然松手，中。江澄的眉头又皱了起来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一群少年都把弓收了起来，跑去捡风筝排名次，落得最近的就是最差的，每次最后一名都是排行第六的师弟，照例要被嘿嘿哈哈的取笑一番。他也脸皮极厚，毫不在乎。魏无羡那只落得最远，紧挨着他的就是第二名江澄的风筝，两人都懒得去捡了。一群少年冲进溅在水面上的九曲莲花廊，正在飞檐走壁地打闹，忽然闪出两个身姿窈窕的年轻女子，二人皆作武装侍女打扮，都配着短剑，其中高个的那名侍女拿着一只风筝一支箭挡在了他们面前，冷冷地道，这是谁的？众少年一见这两名女子，心里都叫糟糕。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站出来道，我的。又一名侍女哼道，哼，你倒老实。他们往两旁分开，从后面走出一个佩剑的紫衣女子来。这女子肤色腻白，颇具丽色，眉眼秀致，却有凌厉之意，嘴角似勾非勾，天然的一派讥诮，与江澄如出一辙。腰肢纤细，紫衣翩翩，面庞和扶在剑柄上的右手都如冷冰冰的玉石一般，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缀着紫晶的指环。江澄见到他，露出笑容叫道，阿娘。其余的少年则恭恭敬敬地道，于夫人。于夫人就是江澄的母亲于紫渊，当然也是江风眠的夫人，当初还曾是他的同修，照理说应该叫她江夫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一直都是叫她于夫人。有人猜是不是于夫人性格强势，不喜惯夫姓。对此夫妇二人也并无异议。于夫人出身望族眉山于氏，家中排行第三，又称于三娘子，在玄门之中有一个名号紫蜘蛛，抱出来就能吓着一批人。年少时便性情冷厉，不喜与人打交道，与人打交道便不讨喜。嫁给江风眠后，也常年夜猎在外，不怎么爱留居江家的莲花坞。而且他在莲花坞的居所和江风眠是分开的，独占一带，里面只有他和他从余家带过来的一批家人居住。这两名年轻女子金珠银珠都是她的心腹侍女，总不离身。于夫人扫了江澄一眼道，又在疯玩，过来给我看看。江澄挨到她身边，于夫人纤细的五指捏了捏她的手臂，在她肩头啪的一拍，教训道，修为一点长进也没有，都快十七岁了还像个无知幼子，整天只知道跟人瞎闹。你跟别人一样吗？鬼知道别人将来会在哪条阴沟里扑腾，你以后可是要做江家家主的。江澄被于夫人拍得身形一晃，低头不敢辩解。魏无羡知道不消说，这又是在明着暗着骂自己了。 一旁有师弟悄悄冲魏无羡吐舌头，魏无羡对他挑了挑眉。于夫人道：“魏婴，你又在做什么怪？”魏无羡习以为常地站了出来。于夫人骂道：“又是这副模样，你若是自己不求上进，就不要拉着江城跟你一起鬼混，带坏了他。”魏无羡惊讶道：“我不求上进吗？莲花坞里最上进的不就是我吗？”少年人忍性不高，就是要驳几句嘴。一听这话，于夫人眉心现出一道煞气。江城忙道：“魏无羡，你闭嘴。”他转向于夫人道：“不是我们想窝在莲花坞里射风筝，可现在不是谁都没办法出去吗？温家把所有业裂区都化为他们的地盘，我就算想出去业裂，也没有地方可以下手。待在家里不出去惹事，别跟温家人争抢猎物，这不是您和父亲交代过的吗？”于夫人冷笑道：“呵呵，只怕这次是你不想出去也得出去了。”江城不解，于夫人不再理他们，昂首挺胸地穿过长廊。他身后那两名侍女恶狠狠地瞪向魏无羡，跟着主人一道走了。晚间他们才知道，不想出去也得出去是什么意思。原来岐山温氏派特使来传话了，温家以其他世家教导无方、荒废人才为由，要求各家在3日之内每家派遣至少20名家族子弟赴往岐山，由他们派专人亲自教化。江城愕然道：“温家的人果真说得出这种话，太厚颜无耻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自以为是百家之长，天上的太阳呗。温家不要脸又不是头一回了，仗着家大势大，去年就开始不允许其他家族业猎了，抢了别人多少猎物，占了多少地盘啊。”江丰棉坐于首席说道：“慎言用餐。”偌大的厅堂中只有5人，每个人身前都摆着一张方形小案，案上是几碟子饭食。魏无羡低头动了动筷子，忽然被人扯了扯衣角，转过脸，只见江燕离递过来一只小碟，碟子里是竖立剥好的莲子，肥肥白白，新鲜饱满。魏无羡悄悄道：“谢谢师姐。”江燕离微微一笑，那张甚为清淡的面容霎时添了几分生动颜色。于子渊冷冷道：“还用什么餐？过几天到了岐山，都不知道有没有饭给他们吃，不如趁现在开始多饿几顿，习惯习惯。”岐山温氏提出的这个要求，他们是无法拒绝的。无数潜力为证，如果有哪个家族胆敢违抗他们的命令，就会被扣上仙门逆乱、百家之害等等奇怪的罪名，并以此为由将之光明正大、理直气壮地歼灭。江丰棉淡声道：“你何必这么焦躁，无论日后如何，今天的饭还是要吃的。”于夫人忍了又忍，拍桌道：“我焦躁，我焦躁才是对的，你怎么还能这么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？你是没听到温家派来的人怎么说的吗？一个婢女家奴也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？送去的20名子弟里还必须要有本家直系子弟，本家直系子弟什么意思？阿成和阿离一定至少要有一个在里面，送过去干什么？教化别人家怎么教导自家子弟，轮得到他们姓温的来插手？这是送人过去给他们拿捏，给他们做人质。”江城道：“阿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去就行了。”于夫人斥道：“当然是你去，难不成还让你姐姐去？看她那个样子，现在还在乐呵呵的剥莲子。阿离，别剥了，你剥给谁吃？你是主人，不是别人的家仆。”听到家仆二字，魏无羡倒是无所谓，一口气把碟子里的莲子全都吃光了，正嚼的口里都是丝丝清凉的甜意。江丰棉却微微抬头道：“三娘。”于夫人道：“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家仆不乐意听到这个词？江丰棉，我问你，这次你打不打算让他去？”“啊，看他自己想去就去。”魏无羡举手道：“我要去。” 于夫人冷笑道，呵呵，真好啊，想去就去，想不去也肯定能不去，凭什么阿成却非去不可？给别人养儿子养成这样，江宗主，你可真是个大大的好人。于夫人心中有怨气，只想把这股愤懑发泄出来，毫无道理可言。其余人都安静地任他撒火。江峰眠道，三娘子，你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江澄坐在原地仰头望他，也道，阿娘。于夫人站起来讥嘲道，你叫我干什么？跟你父亲一样让我少说两句？你是个傻的，我早告诉你了，你这辈子都是比不过你旁边坐着的那个了。修为比不过，叶烈比不过，连射个风筝都比不过。没法子，谁让你的娘不如别人的娘？比不过就是比不过。你娘为你不平，跟你说了多少次别跟他鬼混，你还帮他说话。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儿子的？于夫人径自走了出去，留江澄坐在原位，脸色忽青忽白。江燕离悄悄把一盘剥好的莲子放到他的石案边上。坐了一会儿，江峰眠道，今晚我会再清点18人，明日你们就一起出发。江澄点了点头，迟疑着不知该再说什么。他从来不懂该怎么和父亲交流，魏无羡却得心应手，喝完了汤说道，江叔叔，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们的吗？江峰眠微微一笑道，呵，要给你们的东西早给了，剑在身侧，训在心中。魏无羡道，哦，明知不可而为之，对吧？江澄立刻警告道，这意思可不是让你明知道要闯祸还硬要去作怪。席间气氛这才活络起来。次日临走之前，江峰眠交代完必要事宜后，只多说了一句，云梦江氏的子弟还不至于如此脆弱，经不起外界一点风浪。江燕离则送了他们一段又一段，往每个人的怀里塞满各种干粮吃食，生怕他们在岐山吃不饱。20名少年拖着一身沉甸甸的食物，从莲花坞出发，在温室规定的日期之前到达了位于岐山的指定教化司地点。大大小小各家族的世家子弟都零零散散来了不少，俱是小辈，数百人中不少都是相识或脸熟的，或三五成团，或七八成群，低声交谈，神色都不怎么好，看来都是用不太客气的方式召集来的。扫了一圈，魏无羡道，姑苏那边果然也来人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姑苏兰氏派来的少年形容都颇为憔悴。蓝忘机的脸色尤为苍白，但依旧是那副冷若冰霜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。背上背着碧尘剑，孤身而立，四周一片冷清。魏无羡本想上去同他招呼，江澄警告他道，勿生事端，只得作罢。忽然前方有人高声发号施令，命令众家子弟在一座高台前集合成阵。几名温家门生走来斥道，都安静，不许讲话。台上那人比他们大不了多少，18、9岁的模样，趾高气扬，相貌勉强能和俊沾个边儿，但和他的头发一样，令人感觉莫名油腻。此人正是岐山温氏家主最右一子温朝。温朝颇爱抛头露面，不少场合都要在众家之前显摆一番，因此他的容貌众人并不陌生。他身后一左一右侍立着两人，左是一名身姿婀娜的明艳少女，柳眉大眼，红唇如火，美中不足的是嘴皮上方有一粒黑痣，生得太不是位置，总叫人想抠下来。右则是一名看上去20-30岁左右的男子，高深阔肩，神色漠然，气势冷沉。温朝站在坡上高地俯视众人，似乎很是飘飘然，挥手道，现在开始挨个矫健。人群骚动起来， 有人抗议道，修真之人剑不离身，为什么要我们上交仙剑？温潮道，刚才是谁说话？谁家的？自己站出来。刚才出声那人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台下重新安静下来，温潮这才满意。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你们这种不懂礼仪、不懂服从、不懂尊卑的世家子弟坏了根子，我才决心要教化你们。现在就这么无知无畏，要是不趁早给你们正正风气，到了将来还不得有人妄图挑战权威，爬到温家头上来。明知他所见是不怀好意，可是如今岐山温氏如日中天，各家都如履薄冰，不敢稍有反抗，生怕一惹他不满就会被扣上什么罪名，累及全族，只得忍气吞声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